耶勒米亚先知书第31章。在那时候，上主的断语，我将做以色列各宗族的天主，他们将做我的人民。上主这样说，逃脱了刀剑的人民在旷野中找到了宠遇，以色列来到了自己安身的地方。上主自远处显现给他说，我爱你，我永远爱你，因此我给你保留了我的仁慈，我要再修建你，而你必再建立起来，你必再带上你的小鼓出来欢乐歌舞，再在撒玛利亚山上栽种葡萄，栽种培植必有收获，因为终有一天，守望的人要在厄弗拉因山上喊说，起来，让我们上西翁去，到上主我们的天主那里去。因为上主这样说，你们应为雅各伯欢呼，向为首的民族喝彩，传扬称赞说，上主救了自己的百姓。以色列的移民，看，我由北地引他们归来，从大地的尽头召集他们，其中有瞎子，有跛子，有怀孕的和正在生产的，形成一大队回到这里来。他们含泪前行，我却抚慰引导，领他们踏上不会跌倒的坦途，来到溪流旁，因为我是以色列的慈父，厄弗拉因是我的长子。万民请听上主的话，向遥远的海岛宣传说，那昔日驱散以色列的，再要聚集他们，看守他们，像牧童看守自己的羊群，因为上主必拯救雅各伯，从比他更强者的手中将他赎回。他们将要前来，在西翁山巅欢呼，涌向上主的美物，饱享谷麦酒油小牛小羊。他们的心灵要好像受灌溉的田园，再也不敢憔悴。那时处女必欢欣鼓舞，老幼必相聚同乐，因为我将使他们的悲哀转成喜乐，使他们由自己的忧苦中获得安慰欢乐。我将以肥脂滋润司祭的心灵，以美物保育我的人民。上主的断语。上主这样说，听，在拉玛有叹息声，酸心哭泣，拉黑尔悲悼自己的儿子，不愿受安慰，因为他们已不存在了。上主这样说，要止住痛哭，不再流泪，因为你的辛苦终必有报。上主的断语。他们必会由敌地归来，你的前途大有希望。上主的断语。你的子孙都要归回自己的疆域。我实在听到了厄弗拉因在悲叹说，你惩罚了我，我受了杖击，有如一头不驯服的公牛犊。你使我归来，我必归来，因为你是上主我的天主。的确，我自离弃你以后，我已后悔，在我觉悟以后，我拍腿自惭自愧，因为我又染上了我少年时的耻辱。厄弗拉因岂不是我的宠儿，我钟爱的骄子，因为我几时恐吓他，反倒更顾念他，对他我五内感动，不得不大失爱怜。上主的断语。请你给自己树立路程碑，设置指路牌， 细心回想你走的路线，以往你走过的大道。以色列处女，归来，回到你自己的诚意。你要流浪到几时？叛逆的女儿，因为上主在地上正在创造一件新事。女人包围男人，万军的上主，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：当我转变他们的命运时，在犹大地和他城市中的人还要用这话祝贺说：正义的所在，神圣的山岭，愿上主祝福你。犹大和他各城市中的人，农夫和随羊迁徙的人，将要同住在那里，因为我要振作困乏的心灵，保育一切苦闷的心灵。至此我醒来了，我看见了，我的睡眠为我实在甘甜。看，时日将到，上主的断语，我要给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播散人种和兽种，就如昔日我曾监视他们，为将他们拔除、破坏、推翻、毁灭、损害。同样，日后我必要监视他们，为将他们建设、栽培。上主的断语，在那时日里，人必不再说，祖先吃了酸葡萄，子孙的牙齿也要酸软。不，个人只因自己的罪恶而死，只有吃酸葡萄的人，自己的牙齿才酸软。看，时日将到，上主的断语，我必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订立新约，不像我昔日握住他们的手，引他们出离埃及时与他们的祖先订立的盟约。虽然我是他们的夫君，他们也自行破坏了我这盟约。上主的断语，我愿在那些时日后与以色列家订立的盟约，上主的断语，就是我要将我的法律放在他们的肺腑里，写在他们的心头上。我要做他们的天主，他们要做我的人民。那时，谁也不再教训自己的近人或兄弟说：你们该认识上主，因为不论大小，人人都必认识我。上主的断语，因为我要宽恕他们的过犯，不再记忆他们的罪恶。那指定太阳照耀白日，规定月亮星辰照耀黑夜，波动海洋使波涛怒号，号称万军的上主的上主这样说：假使这些规定已由我面前消失，上主的断语，以色列种族在我面前也就永不再是一个民族。上主这样说：假若人能测量在上的诸天，能探查在下大地的基础，我也就因他们所做的一切抛弃整个以色列种族。上主的断语，看，时日将到，上主的断语，上主的城必要重建，不但自哈纳乃尔堡直到角门，而且测量的绳墨还要向外伸展，直到加勒布丘，再转向戈阿，点满了尸体和灰烬的整个山谷，以及直到克德隆溪流和东边马门角旁所有的田地，都将祝圣给上主，永不再遭受摧残破坏。